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第二天，复制去提讯那几个犯了盗窃的罪犯，邢剑则是去调查季兰与白长明的关系。好消息是，复制的判断是对的，这几个小偷在作案之前几次去学校附近逗留踩点，其中的时间点和乌史国的那起案件的案发时间确实很相近。虽然没能在第一时间回忆起一些有价值的线索，但是由于可以换取减刑，这几个人的态度都非常的合作。复制离开监狱的时候给邢剑打了一通电话，想告诉他情况，只是对方的电话依然是打不通。最后复制留了信息，他的这次问讯是通过检察长直接安排的，在提讯的登记表上并没有他的名字，更没坐院里的车，因为在外面的人看来他现在应该是在医院里才对。邢剑以生病的名目避开了风头，是为了调查能够顺利进行，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复制的安全。一共知道他们目前行踪的人不超过五个，所以当复制被人当街拦住的时候非常的意外。好在这个阵仗他也不是没见过，一辆车直接挡在他面前，按下车窗后，里面的男人笑着跟他说： 复制对吧？有点事想跟你聊聊。 当时的情况复制没得选，上了车对方点点头， 胆量果然不错。 他一边说一边示意司机开车，然后掏出一叠东西递给了复制。接过那个文档，复制仅仅扫了一眼就把眉头拧死在了一起。那里面是一堆的文件，各种手续非常全面，指向的问题只有一个，是他曾经在一起案件当中伪造证据。当然案件是子虚乌有的，只有手续是齐全的。他抬头看着对方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 男人笑了笑， 我想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这些文件你们应该见过很多次了。 威胁我？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 车依然在缓慢地在街道中穿行，复制粗粗地评估了一下附近的环境，掂量着有什么机会可以留下一些证据，但是似乎是看穿了他的态度，男人伸手把他兜里的手机拿了出来，抠掉电池。 其实你也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之所以给你看这个，是想告诉你，这种证据真想要安排的话，多少份都有，只是改一个名字，或者是你，或者是新建，或者是季兰，或者是其他人。既然我可以做得到，那一定有其他人也做得到。 男人把文件拿过来，然后直接当着复制的面撕了。 唐大庆虽然坐了冤狱，但是毕竟已经翻案了。常威当初刑讯逼供也已经证据确凿，这几起案子之间虽然有关联，但是其实都已经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。检察官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你们不是已经做到了？ 复制笑了一下， 哼，你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皆大欢喜了？ 如果你们处长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被起诉的话，就算是皆大欢喜了吧。 这句话让复制脸色一沉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想我的意思你明白的。 男人把所有的文件撕完了放在档案袋里。 你们处长的案子到现在为止，最大程度也不过就是一个处分，立案并没有充分的理由，伪造文书这种罪名可大可小，并非是不可能解决的。但是如果你们继续往下挖，季兰的案子也好，常威的案子也好，你真以为你们的处长在其中可以完全撇清楚？ 说完这段话，他拍了拍复制的肩膀。 年轻人，有理想是好事儿，但是不要莽撞。你们的起诉依据并不是那么充分的，如果把你们处长扯进去，你忍心他已经临到退休了再被送进监狱？ 你凭什么说处长的事可以解决？ 复制挑了下眉，审视的目光把对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这个男人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，一次都没有见过。对方淡淡一笑： 我既然敢跟你这么说，自然是有把握能做到，只要你愿意要这个机会。 如果我不要呢？ 那只能说遗憾了。 男人也没动怒，只是推了一下鼻梁上的银丝眼镜。 我觉得你跟新建都是聪明人，你们现在做的事，先出来的人不是一个季兰，也不是一个常威，包括你们处长都根本不够看，后面会牵扯到什么程度你们控制不了，也根本无法想象。如果继续查，动了谁的根基，倒霉的都是你们两个。检察官做不了还是小事，如果最后弄得一身骂名，不是有点无辜？ 然而傅志从这番话里只找到了一句重点。 你所谓的根基是谁的根基？ 对方愣了一下，随即失笑。 总而言之，我还是希望你考虑清楚，能够查到季兰，你们已经是英雄了。关于季兰的证据，你们找不到，甚至可以找人来帮你们。但是凡事要适可而止，拿捏好分寸，才是理智的做法。 男人的这段话说得不紧不慢，甚至有些太过于轻描淡写，但是这是傅志所接触过的最明目张胆的威胁。他看着对方依然很冷静的态度，视线敛了一下，再抬头看向对方的时候，态度不卑不亢。 对于我来说，这几个案子里不存在所谓的无辜者，人都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责任，我现在做的事，我敢去承担后果，无论是什么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其他那些做了事的人，敢不敢承担自己的后果？ 说完，傅志示意地去拉了一下车门。 停车。 本以为不会很容易，但是对方竟然什么都没说，直接让司机停下了车。傅志下车时，男人也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很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扬长而去。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傅志有预感，以后的日子他跟新建的处境只会越来越艰难。因为手机被对方拿走了，傅志只能在路边找了个报亭，借电话打给李磊，让他想办法通知新建。自己的手机不在身边，但是人没事，让他工作结束了就直接回家。到了晚上八点左右，新建才匆匆赶回去，一开门就喊了一句傅志的名字，直到厨房里的傅志侧出身看了他一眼，才算是放下心。 手机怎么了？ 把外套脱了放在衣架上，新建走进厨房。 李磊电话里说的不清不楚的。 好在核心重点傅志没事，表达的还算清楚，不然他这一天的事儿早就干不下去了。傅志刚好做完饭，顺手把碗递给新建。 我今天去监狱提讯，出来的时候遇到几个人把我拦住了，拿了我的手机没还我。 把你拦住了？什么人？ 新建脸色不善。傅志的态度倒是没什么压力，他跟新建一边吃一边聊。 具体的话复述不下来了，无非就是威胁那套，想用处长的事让我们停手。 突然扯到处长，新建一顿。 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继续查下去，处长应该是会因为证据不足被免于起诉。如果继续查，很可能我们所有人都要倒霉。 无论今天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，别的不说，光是那些所谓的证明文件确实伪造的天衣无缝，真的拿出来，他跟新建会很麻烦。新建皱了下眉。 我就知道处长的事儿，这些人不会放过。 虽然最初他也怀疑过处长突然被调查是为了掀出后面的这群人，后来想了想，觉得这办法实在是有些玉石俱焚，不太像处长一贯的风格，最大的可能还是他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，而针对他的人真正的目标显然是他和傅志。所谓杀鸡儆猴，只是为了让他们投鼠忌器，敲个警钟罢了。而处长是从一开始把乌世国的案子交给他的时候，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最后要承受的代价。